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安徽省高井庙林场，位于狼溪县城的东南方。面积近20000亩，距离县城10公里，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作是无人区。然而今天这个无人区却成为了众人聚集的地方，因为这里将成为6条由人工繁育的扬子鳄的新家。看着围观群众那期待的目光，兴奋的神情，有谁会想到就在30-40年前，人与鳄的关系还如同水火，它们两不相容。而30-40年后的今天，这些重新承载了人们美好希望与衷心祝愿的扬子鳄即将重回故里，继续他们那已经延续了上亿年的生存神话。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的故事。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扬子鳄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19000万年前，鳄鱼就已经在地球上横行无阻，它们战胜了那场使恐龙灭绝的大灾难，又抵御了冰河时期残酷的气候，一直顽强地生存到了今天，成为了地球上最为古老的爬虫类动物。历史上，扬子鳄曾经广泛地分布在长江下游峡谷的辽阔湿地，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市都曾经有过它们的身影。然而随着近代人类改地造田的不断扩大，扬子鳄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了。那片他们曾经生活了上亿年的湿地，有的被抽干用于耕种，有的则变为了鱼田。张金荣老人家住在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这里是张大爷和老伴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家里头的耕地已经交给儿子和女儿耕种了。老两口为了图个清净，索性搬到了一片水潭前住下，并且在水潭边上围起了一小块地。而正是这片小小的毫不起眼的水潭，成就了一条野生鳄鱼和一位老人的一段特殊缘分。平时老两口就在这一小块地上种种花草啊、野菜，或是绕着水潭边散散步，日子过得平静而安逸。然而有一天，他们家后院的水潭里搬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原来是家里的后院住进了一条扬子鳄，这让张金荣老人心里十分的不舒服。鳄鱼会不会爬进屋子里伤人？ 会不会爬上岸，毁坏邻居们种的庄稼。有段时间，后院的这位新邻居成为了张大爷的一块心病。原本以为人与鳄鱼就这么互不干扰的各过各的，但是没想到有一年的初夏，近一个月没怎么下雨，水潭里头的水减少了许多，也许是水潭里的食物越来越不好找了，那条扬子鳄便游到了张金荣老人家的后门，并且长时间在那儿徘徊着不肯离去。老爷子觉得不管怎么样，这鳄鱼住在自家的后院也算一种缘分，于是打这儿以后，隔三差五的，只要厨房里还剩点什么零星的碎肉啊，老人就会想着到后院喊上一下那条不认生的鳄鱼。而那条鳄鱼呢，有的时候还真就会游过来吃下老人喂食的东西。时间一长，老人家总结出了一套喂食的时间表，每年的五六七三个月，鳄鱼的食量比较大，几乎每次老人呼唤，他都会游出来大快朵颐一番。过了这三个月，扬子鳄出现的次数就会明显减少，进入到冬天就完全失去了踪影，到了第二年春天才会露面。掌握了这个规律，老人的喂食变得容易多了。日子久了，这条鳄鱼俨然就成为了老人家中的一员。不管在池塘的哪一个角落，只要老人一召唤，他便会毫不客气地游过来饱餐一顿。张金荣老人觉得这条扬子鳄是很有灵性的动物，相处久了就有了感情。为了方便每次召唤鳄鱼，张大爷琢磨着应该给他起个名字。这扬子鳄背后有鳍，浑身鳞甲，头尾很像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龙，民间老百姓很久以前就把扬子鳄称为土龙。依照这个灵感，老人给这条扬子鳄取了个名，叫张龙。可能是这条鳄鱼对这个气派的名字也很满意，老人一叫它马上就会游过来。于是在这个村子的这间小小的茅屋外，这个静静的水潭边，路过的人们经常可以透过四周的矮树看到这样一道风景，一位老人一边给一条鳄鱼喂食，一边轻轻地呼唤他的名字，好像是在呼唤着自己疼爱的孙儿。 到现在，他们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1.9亿年，他们的生命力比恐龙还旺盛。存活到现在的他们已经成为了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成为了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它就是扬子鳄。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扬子鳄的故事。 在那个年代，鳄鱼和人类其实相处的并不十分友好。扬子鳄平时以鱼、蛙、蚌等为食，而长江沿岸的居民呢，多以渔民为主。渔民养的鱼苗正好成了扬子鳄充足的食物保障。另外，扬子鳄冬天要打洞进入地下冬眠，这样一来，农民的耕地经常被扬子鳄弄得是千疮百孔。于是，原本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人类与扬子鳄成为了仇敌。在人们的眼中，扬子鳄简直成了害兽，人与鳄的生存空间之战就此展开。生存环境的不断缩小与人类关系的不断恶化，使得扬子鳄的数量急剧减少。到了20世纪80年代，扬子鳄的分布区更是缩小到了安徽省的南部以及临近的浙江省的一小片区域，野生的种群数量仅为300到500余条。此时，一位美国学者提出，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不出10年，扬子鳄这个物种将从地球上永远消失。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就是在这样一个紧迫的形势下成立的。 经过全国多位环境和生物学家多年的实地勘察，规划出了两种保护区的设立机制。一方面，如果野外扬子鳄现有的生存地域比较理想，那么就将这片区域划为保护区。另一方面，一旦在农田或是人类居住密集地区发现了扬子鳄，那么就将它们送到保护区专门成立的繁育研究中心，作为人工繁育的种鳄。这两种形式双管齐下，不仅保护了一部分扬子鳄在野外的生存区域，更可以用人工繁育的方法保持扬子鳄的种群数量。而接下来摆在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面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如何繁育喂养这些陌生而凶猛的扬子鳄。保护区建立初期，人们基本上没有任何养鳄鱼的经验，很多工作人员都是生平第一次接触扬子鳄。人类对鳄鱼天生存有一定的恐惧感，为了消除工作人员对扬子鳄的那份恐惧，更快地进入工作状态，能够做到保护鳄鱼的人最了解鳄鱼，保护区管理局专门制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新进成员，不管今后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首先都必须到技术科去喂一段时间的鳄鱼。这项规定一出台，着实难住了一批人。蔡峰是一位35岁的老兵，在部队后勤部门工作了十多年，已经是连级干部的蔡峰本来计划好了到地方以后会有一份相对稳定而优越的工作，但是无论如何他也没想到转业后被分配到了完全陌生的扬子鳄保护部门工作，更没想到接手的新工作竟然是被派去养鳄鱼。自从1979年扬子鳄保护区建立以来，技术科就是整个管理局当中最常接触扬子鳄的一个科室，也是工作最繁琐的一个科室。当鳄鱼池需要日常的管理维护时，技术科的工作人员就是修理工，他们得拿着扳子锤子满园子的巡查，修补破损的防护铁网。当进入鳄鱼人工孵化期的时候，他们就是清洁工，为不久即将要孵出的小鳄鱼准备好干净的苔藓窝。当进入鳄鱼冬眠期的时候，他们就又充当起了捕鱼者兼搬运工，把一条条鳄鱼从户外的水池当中抓出来，送到干净温暖的室内，准备让它们冬眠。当然，到了第二年春天，还得再一条条地将鳄鱼搬回去，放回到水池中。面对如此琐碎、强度又如此大的工作，蔡峰实在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待在这么一个地方。工作的突然变更，心里的巨大落差，对鳄鱼根深蒂固的恐惧和厌恶感，使得蔡峰一度对新工作采取了最消极的态度对待。虽然他每天都会来技术科报到，但在工作的时候他却一直将自己隔离在外。其实很多刚刚进入保护区管理局工作的人都跟蔡峰一样，根本不能接受一份近似于打杂之类的工作，但是规定就是规定，不论进保护区之前你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也不论你的学历有多高，更不分男女，既然以后要从事有关扬子鳄方面的工作，那么你就必须要了解扬子鳄的生活习性，而到技术科工作就是最快捷的途径。这个科室成立已经有十多年了，经常会出现像蔡峰这样一时无法适应新工作的新同事，为此老员工们专门总结出了一套用来应付新来同事闹情绪的方法。蔡峰在进保护区之前从来没有这么近的接触过鳄鱼，对鳄鱼的了解也大多来自电视节目。跟大多数人一样，在蔡峰的印象中，鳄鱼所代表的形象一直都是冷酷凶残富有攻击性的。野生鳄鱼捕猎的时候，确实像一个老练的猎手一样潜伏于看似平静的水中，静静等待着猎物的到来。一旦有动物到达它的攻击范围，鳄鱼就会发起闪电一般的攻击，用它们强有力的上下颚死死地扣住猎物， 锋利的牙齿深深地刺入猎物的体内，然后把猎物拖下水中。鳄鱼虽然有满口巨大而尖利的牙齿，但是这些牙齿却不能帮助它咀嚼食物，因此鳄鱼还拥有另外一项致命的本领，那就是死亡翻滚。任何猎物受到这样的攻击后，能做的就只是徒劳地接受悲惨命运的降临了。全世界现在存活着23种鳄鱼，虽然所有鳄鱼都是肉食动物，捕食的技能也都基本类似，但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只是少数几种，比如湾鳄和尼罗鳄一类的大型鳄鱼。这类鳄鱼的身长可以达到7-8米，而扬子鳄最多仅能长到2米左右，属于体型较小的鳄鱼，因此一般来说扬子鳄对人类构不成生命威胁。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下面我继续为您讲述扬子鳄的故事。鳄鱼是变温动物，它们自己几乎不能产生体温，因此它们必须依靠外界的温度来保持体温。需要温暖的时候，鳄鱼就会找一个干燥向阳的地方，一动不动地晒太阳。当鳄鱼暖过来之后呢，它们的心跳就会加快，更多的血液就会流向身体的表层，多余吸收的热量并分散到体内各处，从而加速食物消化和体型的增长。对温度的过分依赖，使得扬子鳄在大部分时间里看起来都是懒洋洋的，没有什么精神。与扬子鳄近距离接触一段时间之后的蔡峰，对扬子鳄的习性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面对着如此安静的生物，他不再害怕了。在老饲养员张雪松的帮助下，蔡峰开始学习如何抓鳄鱼。张雪松首先安排蔡峰在搬运冬眠扬子鳄的过程中担任中途的传递员，也就是其他同事将鳄鱼抓住然后交给蔡峰，再由蔡峰把鳄鱼送到池边放鳄人员的手中。经过这样一接一送，蔡峰慢慢习惯了手抓鳄鱼的感觉，胆子也渐渐变大了。张雪松见时机差不多已经成熟了，便安排了一个让蔡峰亲手捕捉鳄鱼的机会。这一天是保护区对鳄鱼进行抽样身体检查的日子，技术科要从鳄鱼池里随机捉几条鳄鱼，张雪松决定放手让蔡峰去试一试。为了让蔡峰掌握抓捕的规范动作，抓捕工作开始先由老员工给蔡峰做个示范。知道了动作要领，拿到了抓捕鳄鱼的绳索，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蔡峰准备好上场了。几次努力之后，终于有所斩获，一条小鳄鱼上钩了。蔡峰将小鳄鱼拽上岸，其他的工作人员上前帮助他将鳄鱼装进了口袋。正所谓一回生两回熟啊，很快又一条小鳄被蔡峰套住，被捉上来的是一只身长7-8十厘米、背部受了伤的青年鳄鱼。牛刀小试，初露锋芒，蔡峰难免有点得意忘形，他决定这次要亲手将这条小鳄鱼放进口袋。然而就在抓捕过程的最后阶段，蔡峰被鳄鱼给咬了。这一天的技术科的工作总结是这样的：捕鳄行动，出动人员4名，捉住鳄鱼4条，受伤鳄鱼1条，受伤人员1名，而这名受伤的人员就是蔡峰。第一次抓捕就被鳄鱼咬伤，无疑对蔡峰的亲鳄工作是个严重的打击，同事们也都担心这一口会让之前众人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确实被鳄鱼咬伤让蔡峰心里头很难受， 其他的同事在保护区工作了那么长时间，很少发生被鳄鱼咬伤的事情，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失误呢？蔡峰私下里头找了很多的资料，并且经常跑到鳄鱼池边去观察鳄鱼，他想知道为什么这次咬伤他的鳄鱼会如此具有攻击性。扬子鳄的身形相对较小，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它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这次这条扬子鳄如此反常，是因为这段时间正好到了它们一年一度的非常时期。每一年的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中旬，这近一个月的时间是扬子鳄的发情期，雌雄鳄鱼压抑了一年的热情将会在这一个月里全部释放出来。每天晚上，当黑暗和寂静主宰了整个池塘的时候，水面会出现点点油光，那是鳄鱼的眼睛，它们似乎都在压抑着躁动和不安，静静地期待着一个特殊时刻的到来。这时，一条鳄鱼发出了吼声，其他鳄鱼紧跟着热烈响应，随后池中的扬子鳄成群集结在一起，它们昂首翘尾，雄鳄的吼声雄浑低沉，雌鳄则稍显尖细。这是一场紧张的比赛，池塘就是他们的竞技场，每条鳄鱼都是参赛选手，他们倾尽全力高歌和舞蹈，歌声要高亢嘹亮，舞蹈要矫健有力，才有机会赢得胜利。任何一条鳄鱼都不想在这场追逐异性的角力当中败下阵来，这是他们上一年来永恒的竞赛项目，只有经过竞争产生的胜利者才有权利传递他们最优秀的基因。无论是吸引到了异性还是被异性所吸引，都将成为这场比赛最终的赢家。当喧闹的聚会安静下来的时候，胜负已见分晓，失败者只好期待下次的好运，所有的胜利者将获得他们期待已久的奖赏，入洞房。这时成功展现自身魅力的雄鳄缓缓靠近心仪的雌鳄，平时鳄鱼那张被称作死亡陷阱的大嘴，此时却成为了他们传递柔情蜜意的工具。两只情投意合的扬子鳄彼此轻轻地触碰着对方，温柔地试探着对方的心意。之后雄鳄会找机会游上雌鳄的背部，如果这时雌鳄没有表示拒绝，就意味着雄鳄追求成功。含蓄的示爱结束后，两条鳄鱼缓缓沉入水底，进行正式的交配。 到现在，他们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1.9亿年，他们的生命力比恐龙还旺盛。存活到现在的他们，已经成为了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成为了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它就是扬子鳄。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扬子鳄的故事。 大概到了七月底，受孕的母鳄便会爬进搭建在岸边的窝中产蛋。一只母鳄一次能产40枚蛋，母鳄产蛋后就会离开，整个孵化过程可以说完全听天由命。3个月后，小鳄鱼破壳而出，刚出生的它们的样子跟成年的鳄鱼没有差别，然而身体弱小的扬子鳄本身没有任何自保能力，随时它们都会成为鸟类、鼠类甚至是成年鳄鱼的美食。为了保证新生小鳄的营养摄入，从蛋中爬出来之后，它们身后便拖着这个蛋黄囊，以后的数周之内，这个蛋黄就是解决它们食物的关键了。一般情况下，扬子鳄7年才会发育成熟，在这7年中，气候、食物、天敌，任何一些细微的状况都可能会影响到小鳄的存活，因此扬子鳄虽然产蛋数量很多，但成活率却非常低，每100枚蛋中只有2枚可以长成成年鳄鱼。鉴于这种情况，鳄鱼保护区的工作者们决定将人工孵化繁育幼鳄作为增加扬子鳄种群数量的重点，而这也是蔡峰第一次亲眼见到小鳄的孵化。脆弱的小鳄鱼深深地吸引了蔡峰，说实话，他已经很难将这么可爱的小东西跟咬伤他的扬子鳄联系在一起了。于是他开始了研究，